好，欢迎来到 Octa Chan 呢度，一个本来是由上一个节目拉落嚟嘅题目。 咩、啊、叫上一个节目？ 咩 crossover 啊？噶， 唔系 Unformat 里面，你公然要揾我开节目啊嘛？咁既然你难得你老哥要嚟我咯 ，Octa Channel 成 Unformat 啦。 系啊，嗱，介绍下先，我杰特啦， 老师傅， 阿小直啦， 系啦。咁我咗三日，我就讲下版权问题啦。上次嗱，上一个 Unformat 讲到就系 Lia 俾人收购事件啦。 唔系基本上即系我同阿杰特喺 Facebook 都有相关嘅讨论，即系我咁睇啦吓，即系我就好由头到尾都系咁坚决地话俾你听，唔好意思，我就系彻头彻尾地举手举脚反对而家呢一个所谓嘅版权专利制度嘅，而杰特嘅立场就系、 是嗯、 我系错噶啦咁样，即系你话啦，你讲啦， 唔系应该即系咁讲就系、是、爱罗丽控噶啦。罗丽控系罪，但系我对我今生无悔，就咁样嘅啫。 咩啊？罗丽塔最后陈述啊？ 系咯， 唔系咁我咁唔系呢个例子比较好就系，因为大家知道我属女控。 唔系我成日都讲噶啦，我你俾我有生之年上演到一次呢个罗丽塔嘅最后陈述，我冇所谓嘅。但系版权蟑螂个问题系另外一件事。 系啦， 因为从根本上呢件嘢就係反人类反智嘅，即係我近排有人喺我 Facebook 度回得好正喎，即係呢件事係反人类嘅，冇错，呢件事係反人类。 讲开单嘢先啦，係啊，呢个新聞嚟嘅，咁我哋讲下新聞就係、 是、报个新聞先。 报新聞啦、 啊、 就係、是、一套漫画高分少女好似嚟做。 High Score Girl。 High Score Girl。 就佢呢就 Square Enix 嘅旗下嘅漫画嚟嘅。点知一 SNK Paymore 就走撩交打，就话佢用佢角色就唔用角色 嚟升级。用 C 云啦，用个 KOF。 係啦，用 KOF 即係升级 角色嗰啲。 跟住呢就炒下拆，跟住呢就炒下拆下，用直接上編輯部去拆拆扫场咁滞。搞笑就系、是、呢、這个漫画里面咧，系唱咗包括 Capcom 啦、Sega 啦，一大堆嘅 Bandai Namco 咯。总之，即业界有出街机嗰批， 而好妙就系、是、呢公司全部系批准嘅。 啊， 咁即系基本上就咁讲啦， 开绿灯基本上， 即系个个开晒绿灯。呢、這个就唔知点解系咪倾漏咗咧？ 唔似咯， 唔存在。对唔住，唔存在嘅。日本唔会嘅，日本唔会嘅。你唔可能话翻我用咗十个 character， 十间公司，我倾咗十间，即倾咗九间，第十间冇倾到，冇呢件事。日本人系唔会犯呢啲咁低能嘅错。 系，我都咁认为。即系其实系，我觉得背后有啲嘢喺度。 而呢间嘢咧，妙就妙在就系、是、出版社就话漫画我回收，网上漫画会停卖，但系动画发继续，连载继续。你吹呀、 啊。嗱呢样嘢先系最妙嘅。呢个先系最妙嘅。书下架但系连载继续。嗱、 嗯、 我怀疑呢动画同漫画呢嘅连载呢，即系咪动画都系连载。动画 化。唔系动画化会嘅。 动画化同连载都会继续啦。OK？ 呢两个点解可以继续啊，因为系后来嘅嘢嘛。 飞起 SNK。 我咪飞起 SNK 啲人囉。你笨男啊 ,Capcom 嗰啲。 嗰啲又好继续继续继续。 又好嘅我继续。咁你个宣传即喂而家係我俾免费宣传你嗱、 嗯、 我哋又可以返去版权制度个问题 係呀 嗰度喂我到底有冇切咗你忽肉先 嗯 因为我成日都问呢个问题、啊、即係你话我老返嚟无论係我二次创作、嗯、即係而家啲人最鍾意即係以二次创作就大乜晒嗰种态度呢咁、 啊、 OK 我唔同意系大乜晒嘅咁但係反过嚟系咪真系又对你嘅利益有损呢你少咗边忽肉呢即系好简单喂杰特好中意好叻冲咖啡嘅。佢教识咗我点冲咖啡。嗰套嘢系佢先识嘅。死啦我跟住我走去开间咖啡店杰特流嘅咖啡店跟住杰叔就系告我。 唔用得。 佢忽肉系有佢系 你 个忽肉有冇少？ 个 recipe 唔可以用。 我 concept 系 我名唔可以用。 个忽肉有冇少？唔系嗱，你话名咧嗱，我成日觉得名咧就关名誉事多过关个知识产权。 嗯、 即系我好唔中意咩创意产权，创咩意啫？即系啲音符喺晒度嘅，啲字喺晒度嘅，即系啲墨水、啲纸张都喺晒度嘅。你点样砌？其实系一个组合。 combination 啫嘛。 combination 嚟嘅啫嘛。咁喂。即係你霸咗個 combination， 你霸咗個組合，我就唔用得嗰個組合。呢件事係唔通。再甚者，整個制度就係講緊，我揸住咗個版權，我揸住咗一件某件嘢嘅版權或者專利，無論係技術專利定係藝術作品定係創作乜嘢都好啦。 我揸住咗呢件嘢，我唔俾你玩，你就唔使自己有得玩。即系我几多钱都好，我同你讲一亿、十亿一兆我都唔卖俾你，吹咩？嗱、我食啊你。 不过 咁你就已经系垄断，你呢个就系完全反、完全逆向咗而家个世界主流嘅资本主义社会。因为你而家主流第一世界嘅，即系不论欧美，你都会有一个概念就系反垄断。你冇人应该可以垄断任何资源。咁讲紧所谓嘅知识，其实都系资源嘅一种嚟噶嘛，系咪先？我识得做 iPhone， 我嗰套技术可以做 iPhone， Apple 就可以先抢先赢去霸晒啲专利，然之后第二个去做类似嘅嘢就要俾 Apple 打劫，呢样嘢唔通噶，同漫画各样一样 嘅 啫。 嗱，我嘅睇法咧就有少少咧，即系已经咁讲啦。我而家头先喺度听阿老师包讲，我就整理一下我自己谂法啦。我如果用例子就系、是，一般嚟讲咧，如果我自己例子就系、是，你我影咗张相，你喺你自己用你用我张相摆自己嘅波对面，我就唔出声嘅。当然啦，如果你喺 call 翻嗰张相来源，证明咗张相系我影或者 我应该嘅，应该 call 来源呢、這个呢、這个系尊重名， 唔系呢 个 啦， 关 键呢个咧，你攞张相，你唔系攞盈利嘅话咧，基本上我唔出声嘅。但系你张相摆喺你本杂志度，你本杂志系卖紧钱嘅话咧，我一定反面，因为就系你要 攞去印同人，攞去印同人， 唔系同人本另一样嘢，同本系一样嘢。 唔系同人唔系大晒， 唔系同人本另一样嘢。 我哋一阵间可以辣到呢个课题， 因为 但 系大晒，你同人都要睇情况。 但系相片一样就系，即系关就系，我觉得相片所谓著作权咧，所以呢个 copyright 咧，我觉得即系关就系写篇文章，你一篇文章你有阵就系有啲嗱，一篇文章如果你话唔出处，而你嗰个网站或者你唔系盈利嘅话咧。基本上我都系可以接受嘅。当然啦，有啲网站好过分地攞人哋张相，攞人啲图，跟贴咗自己 logo 落去，咁另一个问题啦。 咦，咁似啲乜白嗰啲嘢？ 唔系似，直情系，呢啲系非常之无耻行为嚟嘅。 O、okay、K， 你读你用你用，你系你得翻扔翻人名啦。 唔系，我觉得尊重， 唔止佢一个嘅， 尊重唔系唔止佢一个。咁你台湾嗰、那个写嗰、那个 字， 我哋 嗰啲西蒙啊， 系咯， 唔系边个都好啦，即系其实好多网站都用呢类咁嘅手段去当系自己嘢去搵人品，唔紧要。我个 concept 系，即系我个概念系，你如果系讲紧盈利都好，嗱，作为个创作人、制作人咧，我觉得唔应该用公权力去维持自己嘅垄断，即系好简单。 自发， 唔系比较简单嘅讲法啦。我贴张相出嚟嗱，我最欣赏嘅插画家之一高田明美，佢从来唔会喺佢自己个 blog、Facebook、Twitter 放一张大到你用得嘅图，明冇？ 咁 佢会用俾个好低嘅 resolution 你，但系你睇到张图系靓嘅，你想要呢张图就得，你嚟我画展度买啊！原装嗰张六十零万洋啦，老翻嗰啲两三万洋啦，我 poster 一千啦，系咪先？啊，中意印落 T 恤度都有500，啊2500 sorry 啊，即系你明唔明啊？高田明美老师好识搵啲钱，佢都识得保护自己。佢个 Twitter， 佢嘅个人 Twitter 系严格地得闲无事佢就会出个公告，出个温馨提示，大家唔好再嚟 at 我 friend 啊 ，Twitter 你去 follow 我 Twitter 啦 ，Twitter 我就会公开讲嘢。Facebook 系俾我啲 friend 嘅咋，佢好注意呢样嘢。呢个就系一个创作人，一个版权持有人应有嘅态度。 或者好似另一个人物设计师阿沙子咁样，佢话到明嘅，佢喺佢嘅 Twitter 里面系话到明，严禁转载，讲到明嘅。就亦唔系佢出，因为好佢同阿高田老师唔同，西田阿沙子咧，佢嗰个 Twitter 里面系好多正嘢嘅，同埋好多叫做咩？唔系应该唔系我，唔系话可以用得嘅图，而系好多恶搞图。 嗱，唔系咁睇啦， 因为好，因为佢就好多人嗰啲例如话系二餐同麦托明嗰类嘢啊，转载 唔系真嘅。我觉得如果你话我个人就好反对窒外资讯流通嘅，即系我觉得严禁转载呢样嘢咧，又系唔 make sense。 呢个系二餐呢条事件咁样嘅 风啦，唔系呢个系后话啦。但系即系我会觉得咁睇咯，你一系冇公开咯，我一定 call 翻你来源，但系我从来都无视转载呢样嘢。我转载你咪转载你咯，我即系你话俾我听，哦， 扬州炒饭咁炒嘅，叭叭叭，有条嘢喺度，哇正喎、啊，咁我梗系会转俾其他人睇，喂，扬州炒饭炒啊，傻仔！但系你话我听严禁转载，你咪窒碍咗我嘅资讯流通，系咪先？即系版权专利制度其中一个最大嘅问题，除咗垄断之外，就系窒碍资讯流通。你好简单一样嘢，你近呢数十年嚟，即系特别系有想有菲林开始，你已经系不断流失紧一啲俾版权蟑螂咬住嘅过气作品，你好多系揾唔翻。你好多揾唔翻，原装又唔出。你好多 超太郎嗰类啊，你知？ 唔系，正即系超太郎就有讲过啦，即系其实你哥斯拉都系啦， 断咗，但唔知道之后会 翻都系啦，哥斯拉 等十年啊，一百年啊嘛嗰啲 系啊系啊，总之 你等十年一百年 嗰啲， 喂，对唔住啊，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如果所有人可以自由敲背嘅，而家你以电脑嘅技术嚟讲，做一个敲背唔系以前咁痛苦，以前我一柄飞谂要做敲背。我讲紧系要动用一嚿好大嘅钱，但系而家我屋企有个 hard disk 有位，我就已经可以做到一个拷贝，系连直头达到咗一个文化传承嘅效果。你可以话我禁止你用其他人嘅嘢去牟利，即系 fair use 啫嘛。又系我成日讲版权商量，我都会提到嘅公平使用问题、公平使用原则。我而家唔系嚟搵钱。我而家只系教育用途，新闻报道。 本节目只纯粹教育用途，请喺请各位喺14小时内铲除嗰类嘢啦。 唔系，但系我觉得个另外一个应该有而好少会提，亦都冇入过法例嘅就系、是、保存。我纯粹作为保存，即系好简单一样嘢。如果我一套戏。我而家想揾翻，即特别系好多时，我而家就经历紧呢个问题。我好多时想揾翻啲旧嘅无线配音嘅动画又好，日剧又好，美剧又好。我反过嚟，你无线冇办法卖俾我啊，因为你得个播映权，你除非有人去攞埋个制作权卖碟俾我，但系反过嚟，我上大陆，我上乐视，我有千几集等我睇。仲好似係有 right 我唔知佢個 right 點樣嚟 嘅。即係嗱呢樣嘢我同意嘅。例如話係前一排啦，我喺大陸嘅網度揾到《二三手指全集》，佢最早嗰套片喺日本都難揾嘅。即係有陣時即係似黎色求珠嘢，有時日本已經絕咗版嘅嘢，反而喺海外揾到。但如果你因為版權問題而買唔到嘅話，我覺得係好可惜嘅事。 唔，好簡單一樣嘢，好近期都熱烘烘地炒住呢樣嘢，就係、是、話，即係。而家成件事啦吓，其实你调翻转头啦，你好多鬼佬网站，嗱，即系你唔好讲话大陆一个海贼山先啦。其实咧，如果留意翻依家嗰单新闻咧，即系经产省去搞，唔系净系搞依家，唔系净系搞大陆，仲有相当大嘅俄语同。西班牙文地区、葡文地区，因为嗰啲其实好大镬嘅。如果你因为我偶然都会去撞到去嗰啲西，即系因为啲名啊，因为你个 keyword 其实一样噶嘛。 系啊， 你有阵时会愣到去咧，你成个西你冇一隻字睇得明啊，但系呢套嘢你又喺度嘅，你咪几得人惊？ 喂，唔系啊，英产省哥，我直头话俾你听，系个街拉嚟噶嘛，教你边度搵嘢噶嘛， 系一个沉官 之男， 系 我冇错。 呢个系题外话，岔开句就系、是，好多好嘅好耐之前咧，喺报纸介绍咧 ，Youporn 俾人收购咗，赚几多钱之后，先发到原来有个咁嘅网站。所以咧，所以咧，其实我好感谢英产省啊，咁嘢就系、是，因为你反对你喂， 你 禁佢， 沉官之男， 你禁佢系冇得禁嘅，但系话俾我知原来有件咁嘅嘢， 帮佢宣传咗， 系咯，几好啊， 我觉得咁样睇啦，即系成件事系，我唔会认为自己系做紧任何即系对唔住自己嘅事咯。反过嚟，即系识我嘅人都知，我系好中意帮衬电子版嘅，即系我宁愿你俾个电子版我都唔宁愿要实体。即系一来就我唔想眼咁多地方啦，二来自己眼力唔好咁啊，即系电子版会舒服啲啦、但系。即系其实而家慢慢系向呢个方向走，即系你睇喺美国，你 Hulu， 即係各大嘅串流西，就算你其實樂視都係抄佢只係 Hulu 同另外嗰檔係死啦，我一下唔記得，即係收月費嗰、那個嗰扎嗰種做法，因為其實樂視嗰套都 work 嘅，即係其實 你係講 Dark Circuit 其他， 唔係做租 DVD 起家，整失驚無神。 Blockbuster 唔係 Blockbuster Netflix 冇錯，唔該曬，誒好彩有個 IT 同事喺度。咁啊 ，anyway， 即係 Netflix 嗰套收個月費，就我成個 library 任你睇嗰套嘢。其實你就算嚟緊日本都開始，其實即係你日本版版權蟑螂要幾無人性有幾無人性就唔係新聞嚟㗎啦。 我真係特別麻煩嘅，我發現咗。 唔係，我成日都講嘅，日本係慢半拍，但係佢會跟得上，明唔明啊？即係佢盡量 delay 佢嘅，即係佢盡量拖延佢嘅死亡啫嘛。其實條路咪同美國班版權蟑螂一樣，先係音樂，繼而係書，再繼而係而家到片。一样啫嘛，即系 TV 去到最后就同你讲，连直播电视嘅录播 service， 因为喂我根本唔想抱住嚟睇呢个直播电视，我冇咁多美国时间。你而家即系我近期表扬得最多嘅 Aniplex， 而家几套现时嘅番，即系 SAO 啊黑汁嗰扎 Sailor Moon。四眼門就買 Aniplex 啦，即嗰扎，即我而家就係話緊俾你聽，呢一扎佢同你講全球同步，四眼門做得最好嘅係97000字幕，係呢個智利共和國字幕添啊。 不過我發現題外話，發現咗好多字幕組氣種啦，第三集已經開始好多字幕組氣種啦。 其實應該氣種咯，我調翻轉頭講，等於 SAO。有官方，我老下都睇官方。 唔系， 我一集都冇睇到。 我重点唔系有官方，而系呢套嘢質素就相當之，哈哈哈哈得好难。 我又真系唔觉得，但系呢个唔系今日讨论。 唔系今日讨论问题啦，呢个 我都唔关。 依家 又翻转头，我其实我就算我咁中意旧作，我咁中意旧著， 其实反而 我系欣赏新著嗰种变形。 有一个好我比较 care 嘅地方就系，即系其实佢系咪有时限制嘅嗰个 我唔知佢系咪 即系可能过一季 一集换一集喎、 啊。系啊系啊， 我 所以如果咁样嘅话，其实都有个 我所知道咧，应该唔讲啦。 有冇得睇得翻第一集？ 嗱，作我本身咧，我立场比较尴尬啲嘅，因为本身我自己都系个作家，又系摄影师。咁我啲相或者我啲文，如果俾人转载，我系会介意嘅。但系我知道我系我自己都咁做，我就唔能够话人哋做咁样做就唔啱，所以我就会就系、是、我会做水印。你哋攞到就你哋攞到踩埋个水印，你哋好嘢。咁我就只系咁， 即系你尽咗你自己 我就 啱保护你自己。 我尽咗自己保护，即系话我用我以前用 Google Plus 嘅，而即系 Picasa， 而家我就用另一个啊，就啱唔着添，即系 Flickr，Yahoo 旗下 嗰个佢最想嘅保安系好啲嘅，相对好啲。虽然你又白攞， 相对好啲， 相对好啲， 一样系咁攞。 相对唔系，起码唔会用 YK 搞掂啊嘛，右键保存唔会啊嘛。 嗱，我咁睇啦，即系你其实呢一套咧，我系可以接受嘅，即系某程度上认同，因为正如我都唔系100%地抹杀嘅，即系正如我会即系关心即系。名誉毁损嗰样嘢，我会关心话，都尊重翻人哋嗰件嘢。咁但系尊重归尊重，唔可以垄断，咁解啫嘛。 即系 Sony 之后，即系Nikon 或者 Sony 之限制啊。 唔系，讲真啦，即系近日闹得热烘烘，近呢两日闹得热烘烘，讲同人志吓点点点，同人志商业化吓、啊，即系有爱大晒，定系搵食遮犯法啦。咁即系， 我想 解。其实系啦、嗯，其实。一样好简单嘅嘢，食得咸而抵得寒。 嗯， 你中意同人呢样嘢，你想画嘢去，无论系俾人睇，即系有人就会觉得系交流系重点。我又觉得未必系交流。 衰啲讲句自嗨， 系啦， 即系我讲得好好好核突嘅个嘢。 唔系，系自嗨嘅，同人一定系自嗨嘅，认为自己嘅嘢值得拎出去俾人 分享下， 值得拎出俾人睇。有时甚至乎同你讲，我个目的唔系俾人睇嘅，我目的系 手痕 做出嚟嘅啫。 嗱， 完成咗件事。 应该讲咗同人有啲唔同啲嘅，因为同人第一就系佢用你角色，用你嘅作品，但系 佢基本上全部自己画翻晒。我呢样嘢就已经系已经系一个叫做几微妙差别。 等先，搞清楚一样嘢，同人唔一定系异创。 唔系，我知异创啊，我知异创。 即系大佬，即系小弟都系一个全原创嘅同人组织嘅成 员。即系咁样，我讲就系、是、最异创性质嘅。不论你商唔商业都好，你赚几多钱都好，对我嚟讲，你只要系你支全部画晒，你咪同我玩英印度， 呢、 這个就 系、是、嗱，呢、這个就系问题啦，呢、這个就系问题啦。我同你嘅睇法嘅分别就系、是，你攞人哋套嘢，攞人哋嗰坛嘢去做商品化，搵到钱，俾人告，你唔好喊。真噶， 唔系，我觉得系合理喎成件事。 唔系，因为成件事讲紧唔系话你同人就大晒嘅。 你攞紧人哋讲嘢嚟赚钱啊！ 因为你而家系你话嗱，因为嗱，听落好似有啲违反我嘅对版权嘅立场，但系我觉得唔俾版权持有人垄断，唔代表其他人就唔需要尊重嗰件艺术品本身。即系好简单，而家嘈到。天翻地覆话P&D 做精品 ,Love Life 做精品，然之后攞去卖赚到盆满盆满，跟住就好似成件事就係卖精品多个同人本，就唔见佢出多两本 ,blah blah blah 去嘈呢样嘢。呢个就係正正就係问题。 嗯，我同意嘅，即係咁讲呢，就係你话。 你讲緊你成件事，你係你如倚仗住係冇错，你係自己手画嘅， 即 系 有个创造性喺度嘅， 系啦，你系有个创造性喺度嘅，即系二创都系创啊， 系 咪先？即系你由 A 加你嘅 B 落去变成 AB， 咁其实都仲有个 A 喺里面噶嘛，系、咪？ 喂，但问题系即系佢系 而家佢哋 A 去推动佢。 而家个问题就系你究竟有冇尊重过原作啊？嘛， 咪等先，因为讲下讲好似变咗我论据咧，我讲嘅就系、是。你要做二创，你有版权就系衰咗你企喺二零，冇 埋 咁样噶嘛？ 呢方面我同杰特系冇冲突噶，只不过系我认为个制度本身个问题大于一切啫嘛。但系近日就反面教材，其实好惨噶。而家咪变咗我咪变咗好似两边都唔系好到咁咯。因为我帮唔到佢哋，我帮唔落，我觉得呢班人帮唔落 啊。 呢班人帮唔落，你睇住啊，迟早俾人搞嘅啫。即系你日本虽然咁多年嚟都系对同人活动只眼开只眼闭，但系一件还一件。我最中意都仲系我见到一个 comment 好正，就系话咁同神抄有咩分别？同神抄之塔有咩分别？即系香港嗰只，唔系大陆。 因为其实情况问题就系、是，你而家咁，你而家咁样就系你用人嘅话，你先咁讲啦。二创。你不二创好就系你用得佢你就唔好咁串，同埋你唔好偷大用咁大支嘢就系、是，同埋人哋告你嘅话咧，就你唔该起定噶啦，你冇得走噶啦。 呢班人唔系噶，呢班人就觉得咧，我就同人大晒，咁咪变咗分成两个阵营，咪喺度拗。 我又系嗰， 咪喺度拗，我一边就同你讲，我睇唔起你班 啊系啊， 搵钱嘅， 搵钱嘅系 啊， 我有爱我大晒。 哈哈， 咁我调翻转头嗰样，要离身咗就系我有爱我大晒嗰种，即系我喺同人界系冇赚过一毫嘅，即系蚀就断饼噶啦。咁但系喂，呢个一个兴趣嚟嘅，我唔系嚟搵钱。咁、但系你嗰班借同人之名，即系我客气噶啦，已经好客气噶啦。你借同人之名去搵钱，搵到系你本事，但系俾人。告俾人搞，俾人闹，即系我当你冇俾人告，冇俾人搞，冇人喺展场度揾海关拉你都好啦。你俾人闹嗰阵，你冇资格驳嘴咯。 嗱，日本情况就系佢哋就有权，但好少告你。通常咧告亲你咧就唔系为咗 嗰、那个就系名誉毁损噶啦。嗰、那个就系、是那個就是、喂你完全丑化我角色到 最经咪最经典就系藤井诗织事件，藤井诗织例子啊。比加超事件啦，到最新嘅 Sony 只限制啦 ，Sony 只限制俾人拉咯，喂，俾人闹点真系，喂 ，Litro 个老细，你只同人出身，你同我讲限制同人 ，Litro Plus 嗰单 打落佢真系 ，Litro Plus 我有喺人 format 讲， 就系咯， 你话嗱，司职，即藤崎司职同 比加超， 同比加超嗰、那个就其实突显咗，所以点解即系近早排任铁老饮放宽个版权。版权嗰、那个限制， 大家会咁惊讶，即系又系Informer有讲过啦。大家点解会咁震惊？就系、是、老饮不嬲都系 即 系 好严格 过分保护佢嘅角色噶嘛，掂下都唔得噶嘛。喂，好老实讲啊，Konami 除咗司职之外， 系啊， 唔觉佢有再敢再搞过啲乜嘢？ 其他嘢唔讲。 唔系啊，因为濑咗嘢啊， 濑咗嘢得罪， 濑咗嘢啊，你得罪咗班粉啊， 因为好简单， 你得罪你班客啊。 因为其实就系话同人嘅往往就系细钱仔最多咪。 唔系，因为呢个正正就系问题啦。你班版权张罗永远都系懵入唔懵出嘅，即系等于好似当年啲香港电影佬话 BT 几多十亿啊？我心谂你 Titanic 啊，都未收到呢个数嘅零头啦。喂，但系调翻转喺好多时老翻反过嚟带动你原装嘅消费，即系我最中意救病噶啦。喂，我 BT 又好，其他 P2P source， 甚至无翻墙去睇 streaming， 非法合法嘅都好啦，去睇完套翻。中一毒，我买只 figure， 咁你系咪你原装个版权持有人系咪要插翻最后尾个俾我个 P2P source 呢？佢大协咗生意俾你， 所以日本 咧冇咁即系冇咁卑鄙啊嘛。 所以日本咧嗰啲电视嗰啲 中毒咯， 版权持有人咧佢吓咁你循例咧，你做大龙凤即系好简单，差佬洗太平地，点样去布兰吉拉两个拉两句北欧交付点样要嘅？所以每年你都听到一两单系嗰啲咩 perfect dark 啊 share 咁样俾人拉下嘅，而拉亲就系咩 ？perfect dark 拉唔到，收翻都未人。 咩 share？ 通常就咩 share？ 你喺二三一六，二三六达响咩？有喂大佬？ 唔系 perfect dark 拉到嗰件系佢喺二三响，即系佢白 Q 黐佢响咗几个 username 出嚟啊！ 重点系 哇，听我啲乜嘢？ 佢最大重即系好简单就系。喂，大佬，你不然企咪算咯，你唔好企喺王国差馆面前啦，大佬，你唔好俾拉个客，我好难兜你噶，喂，即系嗰种啫嘛， 唔系， 即系你喺个差馆面前个红冲红灯，咁我 唔系即系你知望，因为话你唔拉我知望，即系咪我白痴啫，大佬， 唔系讲清楚喺个王脚立面前冲红灯，差佬都可以选择睇唔到，王脚立系 差佬 睇 唔到， 但系佢又唔系差你噶嘛，系即系可以佢可以 喺只王脚立面前黄线停车适时落车， 差佬我冲过几次，差佬通常都话。喂，你知唔知你而家冲紧红灯噶？ 唔好意思啊 Sir， 唔好意思啊，但系下次冇啦，几次啦。 咁你认低西，其实佢有。 即系啦，即系而家你揸到你先系落人面嘅啫。喂，你转嘴好下，即系 你 转 嘴咪 抄 你咯。你转嘴咪抄。 即今次其实 咁系理亏你度啊。 但佢日本政府大数即系发信就系 你觉得系洗太平 地？我 觉得其实系而家日本开始意识到自己做。即自己个产业个外销嗰个潜力，以前日本系唔理你噶嘛，卖咗个版权出去，俾咗各地嘅电视台、媒体生产商就话知你死人冧楼噶啦嘛，过去半个世纪都系如是噶嘛，但系佢而家终于开始发觉，咦，因为个 internet 博通晒所有嘢， 系啊。 我发觉 即系其实成本低咗嘅， 出边咁大坛，出唔系啊？出边咁大坛嘢，咁大嚿咁大个饼， 系啊个金。 我以前自己糖水滚糖鱼个饼都食唔晒。 最简单就 系今天我冇饼食啦，我里面个饼已经缩到得翻， 系啊，即系佢自己又萎缩 咗 啦。 唔系，其实重点就系即系以前啲唱片商打击，即系发现到原来之前打击唔到啊。啊 ，Steve Jobs 话斋，我同你一齐去分咯。我一罐可乐价钱买只歌，仲唔够平啊？仲有啊，而家冇埋版权，冇埋版权机制嘅，冇交音嘅，咁仲唔够啊？结果我而家我老豆问唔少歌咯。佢大佬一张唱片$36嘅大佬，而家香港食嘅茶餐厅都唔知价钱啦。 最重要系佢成本真系低，佢 真嘅自我保护机制，自我保护机制。是要有的，咁但是你怎样平衡 DRM 即是这个数码版权管理 Digital Rights Management 这件事现在已经证明了是赶客的，即是你有你没错、你是挡了班老番、但是同时也赶了班但是赶走了更大班客，因为麻烦嘛。调返转头我 DRM free， 我就算我买一只歌他抄给十条友都好啦。他们终于发觉 抄俾嗰十条友，冇错，本来可能有两三个会帮衬嘅，冇帮衬，但可能其他仲有两三个会走翻转头帮衬。条数系邓翻文嘅， 系唔系点嗱？好简单，同样系冇有嗱。 呢、這个唔系我乱噏噶，呢、這个系应该有研究嘅。 Spotify 啊 ，Gboss 佢用嗰阵就系，如果你唔俾钱，就知个就冇得听啊嘛。 哦，唔系，Spotify 同 Gboss 嗰种咧，就系 streaming Pandora 啦。 可以该 offline 听嘅，但问题就系你总之你唔俾月费就冇得听嗰种啦。 唔系俾你俾月费就 offline 听。嗱，其实只不过系变种嘅收音机，你可以当系收音机版嘅 Hulu， 收音机版嘅乐视。即係有適當嘅緩衝俾你，用翻今時今日嘅科技，我唔使限時限刻。哎呀，喂，我十一點要聽光頭頂啊，喂，十二點要聽新聞啊。 依家啲人我 而家冇噶啦，而家啲人冇噶啦，我中意我就要聽。 係啊， 咁、 啊、 你 Spotify 嗰啲就同你講。 你最多可以行開一個時間。係 因為你 時段啦，即係咁講啊。 你 喺嗰個時段裏邊， 你 Hulu 嗱，我中意講，我免費有免費嘅玩，收費嘅有收費嘅玩。 嗯。 Netflix。俾几蚊美金，十蚊八蚊美金，我有三十几万条片等住我睇、哦，我睇 你 我廿四乘七睇到死喎，我睇唔完嘅量，系咪先？咁你 其实 Nico 呢条线， 但系你话我唔系，系 Nico 嗰个情况就 系 Premium， 嗰个就系似 Hulu， 嗰个就 Premium 俾个优先权你，系咯， 即系俾个优先权你，冇广告优先权。乐视啫嘛，乐视都系噶，乐视喂二百几蚊人仔三年喺度、死嗰日啦，大佬三年执咗啦， 唔系 即系佢会倾向去买 service 多过买 咁样啦，即系时间因为讲差唔多噶啦，咁、我就补充一点先。我并唔系应该系补充我习惯就系、是、我 Spotify 听咗啲歌咧，我睇咗歌名之后，我 会买噶， 唔系我 I Q 买啊， 啱噶， 系啊，因为 我都做过， 因为所以我计有时咧，我计条帮我 I Q 买咁多歌嘅，我唔觉买好多嘅， 你唔乜嘢啊？Nico 又好，你 Nico 大家碌落去啊，一堆画集 figure 书漫画特集嘅 link， 你估嗰啲广告真系摆噶？我都中过啊！ 虽然我发现嗰广告都好无厘头，不过呢个另一个问题啦。 唔系无厘头，就因为啲 tag 踢得 搞啫嘛， 唔系啲 tag 踢得无厘头。喂，佢睇 tag 嘅啫，佢 algorithm 睇 tag 嘅啫。你试下走去睇 Creamy， 睇啲古董嘢啊！准噶， 我调翻转佢反你，佢反你用翻你睇嘢嗰度做 PR 啫嘛， 其实。系佢用翻嗰件事做 PR 啫嘛，你喂，讲真，你唔想俾钱啊 ？Google 即系自己中埋佢啫嘛，我觉得成。 Google 行嘅，你咪睇啲 premium 嘅 free service 咯。 嗱，最简单嘅例子就系咩？我喺 Nico 里面听完只歌之后，搵翻无名铁齿一只少年期，即系最经典嘅叮当小夜曲。好啦 ，anyway 啦，总之大家都讲各自表述咗自己嘅立场， 其实唔系好差距， 跟住发觉只不过系一个肯认错，一个唔肯认错啫得。 啊，咁我下下嘢，我喂应该咁讲就系、是，虽然我认错，但系我继续做。 即 好，咁今集啊到此为止啦，咁下次再有机会先再讲版权啦，睇下有冇啲古灵精怪嘢先再讲啦。 好啊， 好，拜拜， 拜拜。